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马修诺就像领着自己孙子似的，拉起唐三的手，走出自己的办公室，顺着二楼的走廊朝武魂殿内侧走去。当他们来到走廊的尽头时，三扇高大的拱门出现在唐三面前。 这里就是武魂殿进行进阶鉴定的武魂实验室。来吧，孩子。 说着，他推开最左侧的一扇门，带着唐三走了进去。这个房间很宽阔，也很高大，足有200平米。一扇巨大的落地窗给房间内提供了足够的照明。唐三立刻就找到了牵动自己内力的缘由。在四周的墙壁上，一共镶嵌着5颗足有拳头大小的黑色石头。看样子，材质应该是和当初素云涛用来帮他觉醒武魂的石头是一样的。地面上刻画着一个令牌形状的巨大标志。一柄长剑直垂而下，正好指着大门的入口处。这个标志和武魂殿外悬挂的那个是一样的。 我们这里是最低级的武魂殿，也被称作武魂分殿。在大陆上，哪怕是最小的城市，都有像我们这种规模的武魂殿存在。分殿之上，是武魂子殿。再高一级就是武魂主殿了，到了武魂主殿那个级别，都是大城市才能拥有，而两大帝国的首都则是第四级的武魂圣殿，第五级是教皇殿，那里是我们武魂殿最崇高的地方。在教皇殿之上，就只有传说中的斗罗供奉殿了，只有达到斗罗级别的魂师才有进入那里的资格，而那里也是所有在武魂殿注册的斗罗以上级别的魂师最终的归宿，是所有魂师憧憬的地方。 谢谢您告诉我这些，马修诺爷爷，我们可以开始了吗？ 现在的年轻人呢，脾气都是这么急躁。好吧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。施展出你的武魂，释放出你的魂环。 唐三走到地面标记花纹中央站定，抬起右手凝神静气。玄天宫内力配合着蓝银草武魂带来的热流，从掌心缓缓涌出。粗壮的蓝银草叶蜂拥而出，转瞬之间已经下垂到了地面上。明亮的百年曼陀罗蛇魂环从唐三脚下升起，以他的身体为中心上下移动着。马修诺本来是一脸温和的微笑，当他看到从唐三掌心涌出的蓝银草时，脸上神色已经变成了愕然。 这是蓝银草？ 有什么问题吗，马修诺爷爷？ 百年魂环，原来是百年魂环，难怪了，连蓝银草也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。孩子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。 我叫唐三。 我可以肯定你在诺丁学院有一位不错的导师，不过诺丁学院的导师能够帮你完成百年魂兽的猎杀，也已经十分不容易了。可惜蓝银草发展的潜力太差，否则的话，说不定你真的能成为一名伟大的魂师。毕竟你的武魂才刚刚觉醒几个月的时间而已，把你的魂力注入其中，让我看看你达到了多少级。按照理论来说，你应该是11。 马修诺的一个急字还没说出来，他递到唐三手中的水晶球就已经亮起了一层黄蒙蒙的光彩。光芒并不算如何强盛，但却极为清晰。 啊，这是十三级的魂力，难道是因为魂环本身强劲，附带着魂力增加了？可是也不应该一跳两级啊。孩子，能不能告诉我，你这魂环是猎杀什么魂兽得来的？ 是曼陀罗蛇。 难怪了，竟然是低级魂兽中最难缠的曼陀罗蛇，还是百年曼陀罗蛇，怪不得会有这样的效果。不对呀，你的武魂明明是植物系，怎么能用动物系的魂环？孩子，你不会是说错了吧？ 马修诺爷爷，我并没有说错。植物系的武魂为什么不能使用动物系的魂环呢？在一定条件下，这是能够实现的。我的老师称它为武魂拟态理论。 请问，你的老师是哪位？ 大家都叫他大师。 大师？就是那位曾经发表过武魂十大核心竞争力，后来被武魂殿除名的大师，他竟然在我们诺丁城。 老师竟然是武魂殿出身。 唐三，你愿不愿意加入武魂殿？ 马修诺爷爷，我这不是来武魂殿注册了吗？ 不，这不一样。在武魂殿注册是绝大部分魂师都要做的事，从而获得国家拨发的补贴，而加入武魂殿则成为武魂殿专属的魂师，魂师修炼也将直接进入由武魂殿专门开设的学校进行。 那恐怕不行，我已经在诺丁初级魂师学院开始学习了。 哎，确实是晚了一步，就算是我们武魂殿也没有从学院强行挖人的道理。算了吧，都怪素云涛那小子，他本来就应该直接把你带到武魂殿的，但恐怕大师也不会同意你加入武魂殿。毕竟 也不能这么说，我要是来了武魂殿，说不定也得不到这么好的魂环，您说是不是，马修诺爷爷？ 你说的也有道理。好了，你的进阶测评算是结束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天斗帝国一名光荣的魂师了。欢迎你加入魂师的队伍。以后，你每个月可以凭借待会儿发给你的徽章，来武魂殿领取补贴。魂师的补贴是每个月一个金魂币，等你到了大魂师级别，补贴会变成十个金魂币。关于动物魂环用在植物武魂上这件事，我会尽快上报的。 谢谢。 当唐三离开武魂殿的时候，他的24桥明月夜内已经多了一枚武魂殿专门打造的徽章。徽章是圆形的，背面雕刻着他的名字，正面则是两道交错的荆棘，象征着魂师的级别。连铁匠出身的唐三都看不出这徽章是用什么金属打造而成。出了武魂殿，唐三快速朝着诺丁学院的方向跑去。经过马修诺的指点，这次他走的是一条近路，可以节省至少一半的时间。眼看着就要到达学院了，突然唐三听到一阵熟悉的声音，脚步不自觉地停了下来。锤子标志，高大却有些粗糙的房屋里面不断传来有节奏的敲击声，这正是一个铁匠铺。从外面看去，这铁匠铺的规模可要比唐三家里那个大得多了，有不少客人出入。铁匠铺，唐三不禁想起了父亲的话。 以后你要找一个铁匠铺打工来补贴自己的生活。 我现在还有工读生的工作要做，应该没机会来这里打工了。 从小生活在铁匠铺内，对铁匠这个职业唐三也算是有感情了。深深地看了铁匠铺一眼，这才朝学院跑去。大师的身体在快速恢复之中，唐三用大师给他的钱从食堂买了些食物送回去，陪着大师一起吃了。大师现在已经能够行走，告诉唐三不用照顾，让他这些天先正常去上课，多看看大师给他的那本书。离开大师的房间，唐三回了工读生宿舍。这次七舍不再是空荡荡的，工读生们基本上都在，正眉飞色舞地说着什么。 小三踢林峰那脚简直太过瘾了。 是啊，小三你回来啦。 小五，带我去咱们应该打扫的地方吧。说话算数，从今天开始打扫的任务就交给我了。 还打扫什么呀，便宜你了，以后都不用打扫了。 为什么？ 你以为我这个小五姐是白做的吗？我们所有工读生的工作，萧晨宇那家伙都找人安排了，以后不用我们做了，还照样拿工资。你也算出了不少力，这次就便宜你吧。 哼，这倒不错，以后你就是整个诺丁学院的小五姐了。 哎，你去武魂殿鉴定的结果怎么样？ 成了，我现在已经是魂师了。 周围其他工读生眼中都流露出了羡慕的光芒，当然也只是羡慕而已。唐三今天力败萧晨宇的一幕深深地烙印在了他们的脑海之中，就算是王胜也对唐三佩服不已，自问就算是自己也得到了一个魂环，也未必能赢得了他。 成为魂师有什么好处？不会只是有个虚名吧？ 好处还是有些的，至少以后吃饭可以吃得好点了。魂师每个月有一个惊魂币的补贴。 一个惊魂币，这么多？ 哎，小五，你干什么去？ 我也去注册魂师啊！一个惊魂币能买多少好吃的呀？ 那也不用这么急吧？ 怎么能不急啊？你忘了今天是月末了吗？我现在去算上下个月的，说不定就能拿到两个金魂币。 哎，可是你能不能穿上鞋再去？ 小五终究还是风风火火地去了武魂殿，唐三心中暗笑，恐怕那位马修诺爷爷又要被震惊一回了。毕竟小五可是正宗的兽武魂战魂师，比先天条件，比自己这个伪满魂力的要好得多了。不需要再做工读生的工作，唐三脑海中立刻回想起了那清脆的敲击声。杰克村长曾经说过，以后上终极魂师学院将会有一笔不小的开销，家里也有很多东西该换了，能多赚点钱自然是好的，而且这也是父亲的要求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只有在铁匠铺他才有把自己武装起来的机会。经过亲手打造袖剑的过程，唐三发现当一件暗器完全是由自己亲自打造而成时，对于暗器的熟悉感就会变得更强。正在唐三思索之间，王胜来到了他身边，一脸诚恳地说道： 唐三，那天的事我道歉，你不会还在生气吧？ 怎么会，我早就忘了。王胜大哥，我要出去一趟，可能会晚上才回来。 你去吧。对了，恭喜你成为了魂师。 定不了多久，你也会突破的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